带领着军座保家兴，应钟先生要求，咱们就唱《沉默吟出来一浪》吧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演唱《哭黛玉》片段。

想到此，他夫妻

细看，老员外相埋怨他一声长叹呐，一会儿就把这休书写完，脱袖梳手发颤，心思到完哦，扔在了那李氏的面前哦，赶快耶收拾你自己的物件哦，留下棉花与棉圈，回礼家你莫要迟延哦，从此后你与闵家是无有牵连，狠心的李氏他并不服软呐，收拾衣衫，小敏花跪在了那母亲的面前哦，哎哎哎呦，拉住母亲泣不成声，令人心酸。 母亲，您只顾一走，何人把我们 弟兄照看？ 难道您就这样的狠心？您千不念万不念，也得念我的未满周岁的三弟名权。 这时候闵自谦正在厨房向火取暖，忽听后堂吵闹不休，二弟闵华痛哭失声，他急忙跑到了后堂，留神细看，见老父抱闵权，苦脸愁眉泪潸潸，母亲在一旁站，气昂昂怒容满面，这个小敏花就跪在旁边，拉住母亲她哭得可怜，在那桌上放一封休书，莫记还未干。闵自谦见此情景，心中盘算，为芦花起争端，老夫动怒难以阻拦，一家人要离散，我必须以礼劝解，叫他是从良劝啊。想到此，他急忙跪倒，万言相劝，父

些山村多少里也辨不出南北与东西，有的着水连天，天连地，树连山，山连绪，混作一团宇宙，迷糊听得风雷大作，地动山摇，树倒是噼噼里里的响，电光夺目要斜地，很容易来之在那官府是条行，将船系下船来向前指，欲往前村访不知，当此际云峰薄风才止，密密如丝牛毛细，可别慵乱拆，岸上有拧泥柴飞倒不留屁，三只半夜随水风落花茅草不满地，在那坡儿下落着一头驴，原来是吃醉归来一老翁，在那桥边里手指驴小细细把话题，他倒说驴打前世跌了我一身泥，接引我牛向官桥奉这酒后， 走不了了。那哪位能给办一北京户口？这一场就留下了就。咱们那个请刘秀梅老师再唱一曲。 下面为您们演唱一段腰节大春景。